澳門交第三節翻翻嚟啊！嗱，咁樣咧，今日咧有我啦，台長同埋慕容米雪嘅。咁啊，慕容米雪咧，咁就因為要貴人事忙啦，咁佢咧而家咧就遠離咗我哋呢個錄音場地啦。咁就呢一節咧就係我同阿台長啦。咁啊，我哋頭先咧第一節啊，講下呢、這個澳門即係成人展嘅嘢啦。咁啊，同埋有少少嘅回顧啊。咁之後第二節咧，我哋又從成人展咧睇下呢個澳門嘅成人文化，同埋又講下而家即係賭場附近一啲性服務嘅變遷啦。咁亦都話講下少少，咦，原來亦都有啲以前嘅會所搞嗰啲諗頭，咁啊等等嘅嘢啦。咁啊，當然啦，入面即係有幾多屬真、幾多屬實、幾多江湖傳聞咧，大家看官自然判斷。因為好似即係就講緊呢樣嘢啊，最近我先講緊哦，原來忍者龜啊，好出名啦。原來講緊咧，我、這個又話係佢設計先，那個又話佢設計先。呢、這個世界咧永遠就冇嘅，學無前後，達者為先嘅。咁啊，所以即係關於頭先嗰啲話，其實個概念邊個諗啊？呢啲冇一定嘅。咁啊，即係大家講翻聲啦。咁啊，呢一節咧正經少少啊，喂，講下以你嘅睇法，頭先即係臨尾第二節，我哋最尾講到啦。你覺得喂，澳門好似個經濟環境有啲變動啊？其實咧，呢樣嘢咧，即係近呢兩個月咧，我係有體會嘅。即係好似譬如阿黃偉雪咁，以佢哋即係佢一個細路女嚟計，佢唔會察覺到呢啲咁嘅大氣候嘅變遷嘅。但我係感覺到嘅，同埋係其實咧，就算你話賭業咧，其實無形中係有啲壓迫感嘅，因為好直接咁講啦，我亦都識得係有啲做咗好耐嘅叔父啦，一啲細叔伯啦，佢哋做一啲即係高端嘅賭業咧，都開始做唔住。咁原因當然就包括係其實話就話咩歐洲經濟問題嘅呢樣就真係唔係一個理由嚟嘅，但係咧嗰個問題就係、是國內嗰個經濟咧，真係咧收緊咗好多，同埋咧一樣嘢啊，呢樣嘢咧，我其實好想攞出嚟講，不過一直我揾得合適時機啊。點解台長你覺得人民幣去到而家仲唔發行500同1000蚊紙？ 哇！你發行500蚊、1000蚊紙，咁啲低下層我哋見到嗰張紙咪真係即刻要搶啫，啊！即係1500蚊同埋1000同埋500蚊紙咧，你係變成嗰個社會嗰、那個。階級矛盾會更加嚴重。 嗱，我講一個咧，我喺一啲中方背景嘅官員聽翻嚟，你有嘛？就即係呢啲中方官員講嘅嘢，就有啲你都知啦。即係有啲人，譬如我同你講過，可能有啲澳門黑社會問題，咁佢哋都有即係佢哋都有講過。咁有啲料都 OK 堅啦。呢樣嘢咧，其實我係即係問過佢哋。咁有人答我一樣嘢咧，其實係專登嘅，唔俾你啲人攞錢方便。 係 講到明，講到明。呢、這個係呢個理由嘅啫。你講嗰咩矛盾？因為一樣嘢啊，佢又講到明點解最大面額都係100咧？佢係等你啲人唔方便攞錢，等你啲現金咧冇咁易去流通。呢樣係堅決嘅，因為其實咧已經係不停咧係有人講緊，不如出500蚊啦，或者係講緊 其實好麻煩㗎，你睇下即係你如果要使多少錢咧，你帶住嗰嚿錢。隨時被人見到 我現在是很麻煩的，譬如好像我去廣州出 trip 來計，譬如我的身上我袋3000蚊，我銀包已經滿了，袋不到其他東西，因為已經入面100蚊張而已，你袋幾千蚊已經 很多了，變成呢即是 很困難咯。而國內以前呢來計呢，以往嚟計啦，咁就地下錢莊咧，亦都係會幫手噶嘛。咁近排咧，其實就有亦都有樣嘢就係啲打擊都好勁。台長，可能你呢兩日你過嚟澳門，但你冇翻大陸啦。珠海咧已經係過咗珠海以前，咪有好多啲士多啲去換錢嘅，而家冇得換啦。係啊，咁就隱約咧係感覺到咧就好似有種變化緊啦。但我就唔係好清楚呢樣嘢，但我想同你講嘅，咁就你自己點睇？ 冇㗎，呢個國內嗰個經濟嘅調節即係情況咧，我諗相信即係好多人都會同意啦。呢半年咧，其實出現咗一個幾大嘅一個轉折嚇。咁出口方面可能都仲係即係相當之困難啦。 係。 咁同埋咧，即係啲樓價嘅問題啦，各方面嘅問題咧都好嚴重。但係呢個都唔重要，係適者一個咩咧？可能一個政治上邊方面咧，仲有一個處於一個懸而未決嘅階段。咁大家知道18大都即係開會係呢幾日先至開始話有啲眉目啫。咁一路之前可能喺個政治方面咧，可能出現一啲爭拗。 咁譬如話經濟方面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長遠嘅措施點，中期嘅措施點樣咧？其實就要睇咗嗰個十八大嘅人事嘅變動先可以落實到。 你覺唔覺得其實無論香港同澳門啊，或者成個中國而家充滿住兩個字嘅矛盾？ 係啊，係。 即係呢樣嘢咧，其實即係可能我有時行事飯後咧，有時我同阿毛米雪講過啦。咁、其實咧我發覺咧，同啲後生啲或者咁三十歲以下咧，佢哋真係完全唔明白我講乜嘅。但我感覺就係真係好矛盾嘅。即係好似而家譬如你所講啦，嗰個人事問題之外咧，我覺得好多政策咧係好猶豫不決㗎。即係可以你見到譬如有啲啲發展上嘅嘢啦，或者譬如講緊啦，淨係你澳門講緊之前話加長個通關時間。有很多嘢都係咧，講咗有個 idea， 大家話去啦，但係咧，好 你又見唔到，你又見唔到佢執行， 又唔喐嘅。但以前唔會啊嘛，即係以前可能做得慢都會做嘅嘛。佢而家係咁嘅喎，咁變咗咧，好似有啲消息掟咗出嚟咧，但係唔會有實質效用嘅。例如即係控制樓價呢樣嘢啦。咁最近其實好恐怖啦，珠海附近嘅啲樓價都升得好勁啦。咁澳門更加唔再講啦。咁其實但最後嗰排咧就係你一路咧，你話會出啲經濟房啦，或者係即係俗稱我哋話出翻啲公屋居屋啦。一直咧你佢講有圈地，但係冇做到。 哦， 咁其實係好怪噶，完全係即係你個感覺係好似政府係停咗，唔想喺民生要做啲任何嘢咁樣。好似咧嗱，背後咧好似真係有啲神秘有信息咁啊，好似大家好似隱約感覺到好似有啲嘢做啊，跟住而家咧就大家一齊放緩啦，甚至乎好 hea 啊，懶懶閒咁樣，好似唔願做。你覺唔覺得有呢種情況咧？ 呢、這個咁都唔單止係澳門㗎啦，你譬如一個大陸嘅樓價嘅問題啦，咁、即係中央政府又想咁，地方政府又唔想咁，即係兩個喺度角緊力嚇，咁、即係個結果係點？你而家睇唔到嘅，咁一定可能即係一個政治上比較清晰嘅環境先至睇得到一個政策出嚟。咁香港亦都唔再講啦，個政府係弱勢，咁就亦都即係好多政策不得民心嘅。咁但係整體嚟講咧。即係我諗，頭先阿司徒文俊講嘅嘢係好正確嘅，就係而家處於一個相當之曖昧嘅階段。你根本摸唔到條路究竟係點樣？ 摸唔到 啊！咁但係我覺得除咗呢樣嘢之外咧，澳門本身亦都有一啲即係長久以來累積嘅問題嘅。即係舉個例，譬如當初要即係話定咗開放賭權之後咧，其實係唔係淨係諗住喺賭權方面去發展噶嘛？即係喺賭方面，佢希望做完賭之後咧。就做咗個基礎之後，就帶動到其實譬如展覽業啊， 旅遊城市， 旅遊城市嘛。咁但係睇嚟咧，即係一路擺脱唔到呢個即係賭業嘅主導嘅形勢。 同埋最可怕咧就係一樣嘢，其實大家都知嘅，一直話賭業點興旺點興旺，其實所有錢就嚟自國內阿爺噶嘛。咁而阿爺咧亦都係咧好矛盾，佢亦都想搞旺佢，亦都想係東方蒙地卡羅，但係啲錢唔好外流。 係啊， 咁呢好矛盾嘅，即係嗱，即係一個手法咧，好似我都跟咗啲老細啦。喂，我好想做好盤生意啊，但我唔想抌錢又唔想請人啦。係啊，咁但係咧，我都肯去做嘅，咁我咪高價請你翻嚟，你幫我搞掂佢，但我唔俾錢唔俾人嚟。咁你做唔到嘢㗎、去到最尾只會攬出嚟死嘅啫嘛。咁我覺得個情況咧，而家尤其是咧即係中國咧，其實有樣嘢咧，佢利用呢樣嘢嚟控制住澳門，即係我咁樣講啦，都唔緊要啦，講明啲啊。你澳門冇政治嘅代價就係我俾白飯你食。咁所以咧，如果你哋澳門有啲咩事，譬如話你有啲咩攻擊政府啊，或者係或者好似香港咁激進嘅，咁我咪減，我又唔俾人落嚟咯。我咪又加強啲管制咯。咁跟住咧，但去到而家咧，咁其實澳門都清一色㗎啦，坦白講點會有人會搞政治嘅嘢啊？即係咁樣講啦。咁但係咧，個感覺咧都係咧，中國咧好似而家咧係無形中有實施好多好不利嘅因素同措施，同埋一啲壓抑嘅手段嚟到去壓抑住澳門嘅經濟。呢個感覺好強勁，同埋咧一樣嘢可能咧即係我近呢幾個月啦，我成日都喺即係去國內做嘢啦。咁我感覺咧而家其實國內嗰個貧富懸殊咧。個可怕程度咧，係比起我喺一啲，譬如話東南亞落後國家，老窩、柬埔寨啊、越南啊，係仲強過當地嘅。即係當地話可能話，我有錢嘅，可能我咪揾份我有一個月有二三千蚊嘅美金收入，冇嘅可能一個月得幾十蚊。咁但係而家國內嗰種係直情係誇張到咧，即係可能我識一啲商人咁樣，咁可能佢收收埋埋，佢可能話有百幾個億。咁但係真係你唔明啲錢點樣嚟嘅。咁但係亦都係有好多咧，都係貧，即係窮得係好可怕。嗰種感覺咧，你係覺得 驚啊，似一套戲嘅 Sin City。 嗯， 即係我嘅感覺就係而家同即係中國咧開始做嘢，我感覺越嚟越覺得呢個地方有 Sin City。 嗯， 係甚至乎係即係令到我有啲係個感覺係唔同曬。我以前我就比較排斥，我覺得留喺國內做嘢咧係好過喺東南亞地方。而家我 而家調翻轉頭 嘅，係即係你問我咧，其實我有個決定咧，我覺得我係做錯咗嘅。 啊， 當陣時我有機會直接過新加坡賭場做嘢嘅時候，我放棄咗。 嗯， 咁人哋嗌咗我兩三次都放棄咗。咁我而家倒翻轉，我有啲後悔嘅。 咁你去咗又點會有呢個節目咧？ 咁啊，其中一樣你嘅因素啦嚇。 唔係你唔好兩唔好講話，我做叫做你唔好去搞， 捨得你啊嘛，你咁靚仔。咁啊，即係呢樣嘢係我係呢、這個感覺好強烈咯。 嗯、 你嚟計啦，你覺得其實澳門我好認真同你講啦，貴賓廳嘅生意咧，近呢兩三年係差咗嘅。 嗯， 我唔敢講出面全部都係，但係有好多即係以我自己所識咧，大部分咧都係呢兩三個月嘅生意係差咗，同埋都係真係去翻一個地步咧，亦都係有做搭馬嘅朋友啦，啲細叔伯同我講咧兩三年冇生意， 哦， 係啊，咁包括係好奇怪嘅就係國內好多時你都知啦，會面得問題就係我有錢，啲錢我帶唔走，咁而家咧直情話啲錢係凍結咗， 嗯， 凍結就可能唔係我哋認識嗰樣嘢，就話 喺銀行度你攞唔到出嚟， 係啦，但係即係嗰啲數字咯，或者係有啲係凍結嘅意思就係、是國內做生意咧就唔會一個人賣股噶嘛，咁、你可能係一堆人，咁入面嗰堆人咧可能有啲富二代啦、可能有啲官啦。咁有啲可能係軍方背景咯，有啲係唔同嘅，可能係即係警察有啦。咁、或者一啲係當地本身嘅黑社會啦。咁、發覺咧係而家係有幾即係好多時咧有幾範嘢係會影響到嘅，包括係啲富二代咧都會調動唔到資金嘅喎。即係嗰個情況係好似大家要聚集團埋住一齊就唔俾你發展咁樣。好怪嘅、那個感覺，即係啲空氣係好焗嘅，唔流通嘅、你覺得咧？ 冇，我覺得你頭先講嗰啲都反映到個現實嘅，即係雖然我冇你跟得咁足啦，但起碼如果譬如話我睇到到業股啲走勢，咁前一排都有即係有啲恐慌性嘅拋售啦，曾經係嘛，咁雖然都上翻去，但係問題咧就係其實而家大家都知道一樣嘢噶啦，就係賭業喺前嗰幾年嗰個升幅，以後你唔會揾得翻， 唔會有噶啦。 呢、這個我諗我哋幾肯定嘅。 係 啦。但問題即使係咁樣咧，其實都唔會一個致命傷嘅，因為你始終有一個即係相當之強嘅基礎啦。但問題我係驚咩咧？我係驚即係阿蕭文俊頭先講一樣嘢，大家一定要好清楚，就係、是、澳門嘅經濟係完全取決於大陸嘅情況。係完全取決於大陸。 澳門佢想做個旅遊城市，想賺出面嘅錢㗎。佢想揾一啲有啲咩 target 咧？佢想揾中東佬嘅錢。尤其是啊，佢想歐洲其實講嘅啫，其實講真都係咧。 葡萄牙啦。 係啊，其實講真佢 南歐。 係啊，佢都係咧想去揾係中東啦，或者係嗰陣時嚟計咧，真係想搶翻一啲當地譬如新加坡啊嗰啲市場 嘅。唔係，仲有一樣嘢，因為你都叫做係葡語嘅城市啦，咁南美洲其實都照計都有啲拉能嘅。 咁而家咧巴西嗰啲咯，冇錯。 巴西其實呢幾年都發展得好快嘅。 咁但係而家咧，發覺其實係死曬嘅。倒翻轉咧，新加坡越做越好喎。即係新加坡你 即係你講聖淘沙嗰邊。 唔止聖淘沙金沙啊 ，Marine Bay 嗰啲咧，佢係越做越好，同埋佢哋真係做咗旅遊城市，例如環球影城啊，例如新加坡咧，即係佢係可以政策配合，譬如你喺嗰度買 LV 啊，買一啲化妝品啊，或者啲國際知名品牌咧。佢係會係平過香港啦，同埋平過澳門啦，啲款又齊啦，甚至乎我哋做玩具買 LEGO 已經係啦。咁即整體個發展咧係好好嘅，同埋咧佢唔會傾向一方嘅、即係佢新加坡咧真係好機械化咁去控制個賭場咧，唔會話有咩社會問題嘅、其實最近澳門都好㗎啦，開始話要廿歲先俾做賭場啦、就啱啱新規定嘅，廿歲先俾你入賭場做嘢、其實好嘅，因為咧。你會俾翻啲勞動力出嚟、就令到出面咧唔夠廿一歲嗰啲咧， 即係起碼出面啲鋪頭唔使爭銀爭 咁辛苦。係啦，同埋多啲人讀翻書，其實係好事嚟嘅。咁、但係個感覺咧就係、是、即係唔係話嗱，你普通譬如你做裝潢啊，或者我做派牌啊，我做公關呢啲，你普通你打份工咧，那個大勢咧係唔會，你唔會覺得有影響，因為你唔係做生意啊嘛。如果你做咗自己生意，例如好似我細佬我咁樣咧，就真係感覺到咧，而家啲人咧就好怪，即係好似我譬如有啲大陸嘅客人啦，佢落嚟玩啦，以往嚟計咧，佢哋緊會有方法揾到錢落嚟， 而家又難啲啦。 嗱，攞五十萬人仔都話危乎。 嗯， 我真係唔明點解咯。 啊， 係啊。咁另外第二嘅，我亦都唔明點解有好多地下錢莊係真係唔敢做嘢嘅而家。 哦，佢呢個其實有少少解釋嘅，因為咧嗰、那個資金嘅來源係收窄咗嘅。 係。 即係唔好講佢調動有問題，而係話根本啲錢係難攞翻，即係難得到。 係。 嗰個liquidity 嗰個流動性係減弱咗嘅而家。 第一樣嘢咧。國內的同胞咧，而家咧專注咧就係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咧去買地、掃樓、掃樓盤買地，包括喺希臘啊買賭仔啊、加拿大啊、澳洲買樓市啦、炒樓啦、英國買樓啦、甚至乎咧，我即係有幸啦，係翻國內，即係翻去廣州嗰啲咧，去一啲出席一啲客户，佢哋帶我去一啲場合見識一下啲朋友啦。咁、去一啲樓盤展銷啦，咁啊係五星級嘅地方嗰度，咁啊五星級嘅服務啦、又揾啲五星級嘅女女，即係好似夜總會咁樣陪坐嘅、但係咧就賣樓嘅。 即係樓。呢、這個樓嘅市場同夜總會結合， 真係喎！而家問大陸賣樓係 邊個？邊度有啲咁正嘅帶我去啊？喂 ，OK 嘅，都可以，係都可以，冇乜問題。 我哋有睇樓啫嘛， 可以安排下。但係真係㗎， 有冇僭建先啲樓？ 佢因為我就好得意嘅，咁你知道我哋呢啲老人家中意撩下女仔啦。咁嗰陣時我見過。那個姐姐咁啊，即係好似你講成人展嗰啲咁咧，即係正過成人展啦，著得好性感啦，即係嗰啲lace裙啦，有絲襪有高踭鞋，真係好似去啲桑拿咁樣嘅，叫佢拎住本樓盤嘅書，我街問佢啦，哇，其實你呢個加拿大呢個盤咧，跟住佢笑笑口，佢話我唔知㗎，你我叫個 sales 同你講。 嚇，不過佢係咪仲係烏低身話同你講笑口？我唔知啊。 係咪似啦？咁跟住另外咧，之後咧，我就捉住，我以為佢經理嘅，點解講佢？佢媽話神嘅，但係啲老嘅。咁跟住咧，我同佢講：喂，我哋澳門真係賣樓咧，大家好正經啊！真係啲 sales 個個唔正經啦，呢啲佢更加正經啦，因為佢買有不同嘅樓俾賣俾你嘛。 係啦，咁另外亦都唔賣除一樣嘢啦，其實都係佢哋你揾樓時，佢又揾嘅老細大家都揾盤。係啊，咁啊，所以其實好怪嘅，同埋咧即係我睇啦，尤其是即係嗰個經濟咧，我可能而家即係有時翻去廣州嗰啲咧，個感覺真係覺得嗰啲遊人嘅有錢程度，你覺得恐怕可怕㗎。即係以往你譬如喺澳門咧，你都會覺得譬如可能廳主啊，或者有啲大哥啦，啲上市主席啦咁樣。咁你都知佢好有錢，但係你個感覺你唔會覺得係驚㗎咯。但係國內而家嗰種係你覺得有種壓迫感嘅，覺得驚嘅。同埋咧，嗰啲人咧佢自己都好驚㗎。 梗係啦。 因為其實 一個谷開來，你已經係咁大劑嘅。 因為然後你發覺喺國內有錢咧係冇人揸住你㗎嘛。因為你要死嘅時候就幾時都會死㗎嘛。係啊。咁喂，其實你自己嚟睇啊，你覺得澳門嗰個經濟咧，而家嚟緊落去，即係我就唔睇好啦，講真。我覺得會越嚟越差嘅。你睇，但係好可怕就係經濟差咗。樓價和物價就企硬喎，咁甚至乎其實澳門咧最近有單新聞就都幾恐怖啊，已經澳門停咗一段時間冇新鮮牛肉啦，冇鮮牛肉啊，咁其實咧嗰、那個 點解啊？ 唔清楚。 哦。 賣曬新聞話啲來貨都話來貨商都話冇原因嘅，咁變咗咧嗰個感覺咧就係、是、市面嘅物價咧，包括樓價所有嘢咧消費咧不停升緊，甚至乎可能頭先即係頭先同你食餐飯啦，台長咁 個餐飯好貴喎， 嗌得唔多嘢啊！真係講真係 真係好貴， 真係兩三碟飯咧都幾百蚊啦，係咪先？咁變咗咧，你個感覺係好怪嘅。但係而家啲人咧嘅收入咧係低嘅，同埋係以往咧全世界都話喂，澳門黐住賭場，一定唔會餓死啦。而家真係好大鑊㗎，因為喺而家嚟計可觀嘅人工啊，包括做賭場啊，冇乜升幅。但係身邊嘅就係去到你支付唔到你喎。澳門而家買樓都三四百萬啦。香港價嚟㗎。係。唔係之前即係早幾年你過嚟澳門都唔係咁嘅價咯。 啊，呢個你頭先講我可以講少少嘅。嗱，我第一樣聲明我就唔熟澳門啦。咁啊，司徒文就叫我講，我就儘管以我有限嘅知識去講啦。嗱，第一樣嘢你話個經濟差咧，呢、這個有佢嘅趨勢，但我唔覺得，我唔會覺得佢認真會差。 係。 點解咧？第一樣嘢咧就係佢差唔差，其實好取決於大陸嘅。即係政府睇唔睇澳門？ 你覺得中國係睇澳門重要啲定香港重要啲？ 兩樣都有佢自己本身嘅重要性嘅。嗱，你唔可以咁簡單睇，即係澳門純粹係賭業咯，因為賭業本身咧，佢牽涉好多其他嘅不同方面嘅利益。即係舉個例啦，譬如話澳門賭場嘅利益，有可能牽涉到美國政治嘅利益嘅。咁所以咧，你哋好多時去睇嘅時候，你好純粹從一個澳門人本來去睇，但係中國大陸佢唔只睇呢樣嘢，佢仲睇一樣嘢就係、譬如呢啲嘢同即係我哋啲朋友或者我哋敵人。佢有乜嘢一個政治上或者經濟上嘅關係？咁所以咧，即係澳門同香港本身咧，純粹講個地理嘅位置嚟講咧，係相當之重要嘅。你差極咧，即係只要中央扶一把咧，其實就澳門就唔會影響差得太緊要。所以呢樣嘢咧，我亦拍個定心丸俾你。咁第二咧就係、呢十幾年咧開港賭權之後咧，澳門人即係我唔敢講話全部啦。部分有個底喺度嘅，淨係舉啲簡單例，我嚟見到啲靚車都即係多得緊要啦，而家揸啲車係嘛？咁呢個顯示咩咧？就係、其實個經濟嗰、呢十幾年咧有一個累積喺度嘅。即係頭先你講固然有啲人係低下層，當然好慘啦，但係佢亦都形成咗一個有力嘅中產階級。 喂，但我翻去譬如話廣州啊、江門嗰啲咧，我見到都係好可怕嘅，即係啲靚車啊、奧迪啊、法拉利啊，甚至廣州林寶堅尼啊。 嗱、那個我分開講，我分開，因為個政治制度唔同嚇、譬如同埋嗰個澳門始終人口少，即係你要處理好多問題咧，其實係一兩個措施已經搞掂咗㗎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呢樣嘢咧就唔係話好似你講得咁悲觀。咁第三樣咩咧？個樓價方面咧，我估計政府會攣住嗰個供應，即係繼續令到個樓價唔會跌得太緊要。儘管可能即係其他經濟方面其他個， 而家係升得好勁，冇跌過， 係 完全係升到係好可怕嘅，即係嗰個情況。 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升得咁高係有購買力嗰度嘛？ 冇啊， 啊！ 啲購買力係源自國內， 係咯嚇， 但係唔係本地人啊嘛，購買力唔係源自。 嗱，我成日講嗰句啦，個地方唔死啊，啲人會死㗎嘛。 係啦，嗰個地方係唔死，但係 啲人會死。咁你咪翻珠海住咯，即係實際上係咁樣做。啲香港都有類似嘅情況。 但係問題呢樣嘢就亦都係講到頭先政策啦。譬如講緊話通關話開頭話會延長到兩點啦、三點啦，跟住又講緊話會設一個廿四小時通關口岸㗎嘛。冇咗咯。 其實唔係咁解嘅，我講緊嗰樣嘢咧，嗰個人口嘅轉移咧，係令到你哋譬如講緊澳門土生土長人、香港土生土長人，係已經長期唔會喺嗰個地方住，因為你嗰個生活水平已經追唔上。 即係長居深圳咁樣。 係啦。 但係做嘢喺埋嗰度做。 係啦，係啦。咁你咪去即係、遠少少，你可能外珠海唔得，你咪再遠少少咯。 啊 啊、我唔係講緊你啊，唔係講緊你。 咁可怕。 唔係可怕嘅，咁、呢個即係要發生嘅事情，咁佢始終會發生嘅，係咪？你即係話大家去唔去嘗試改變呢樣嘢，就另外一個問題啦。咁當然啦，即係站在一個譬如好似我同你咁樣喺個地方土生土長嘅，我哋當然有一種感情喺度啦。 冇錯。 咁但係如果你話要抗拒呢個趨勢，咁我估計其實大家都要付出一定嘅代價嘅，即係呢個我哋喺其他節目講啦，即係呢個澳門街，我哋純粹點出呢個現象俾你啫。咁至於你講到國內嘅情況咧，咁我就做一個好草率嘅結論。 係 一場大風暴即將會來臨。 你肯定 嚇係一場大嘅風暴即將會來臨。 係 咁呢場風暴點解要嚟咧？就唔係純粹因為國內嘅原因嘅，即係國內呢、這個經濟嘅現象咧，我諗亦都係同世界嗰個經濟嘅環境有少關係嘅。 大風暴來臨。 大風暴嘅來臨嚇嚇。 咁啊，你知大風暴嘅意思係？ 兩樣加埋咯，即係三樣加埋咯，政治咯、經濟咯、社會大風暴咯， 嗱，我哋上個禮拜澳門街咧，其實你未出街㗎，今個禮拜出㗎，咁啊你應該冇聽到，我哋揾咗個即係研究犯罪學嘅人上嚟講，假如澳門有恐怖襲擊，咁跟住咧，我哋啊最尾探到一個問題啊嘛，買緊鋪大細嘅，香港會有暴動，會有暴亂發生，你覺得咧？ 呢、這個好難講嘅，呢、這個即係嗰個條件係存在嘅。咁但係唔係話大家坐喺度，即係等個條件發生啊嘛。 係， 即係仲有啲因素，譬如話個特區政府佢會點去避免呢樣嘢，或者即係大陸佢哋會點睇住，或者就算係自己喺香港嘅人，亦都即係有不同嘅一啲立場或者一啲處理嘅方法。 係， 咁所以咧好難講話一定會話，但係咧我就反而覺得咧即係。 香港嗰個矛盾咧，係喺未來呢一年或者呢兩年咧，會比以前更加尖鋭。即係呢個我諗幾肯定。 其實而家香港嗰、那個，譬如話啲特首同埋啲高官啦、啊，不停咧出現呢個問題咧、其實係咪一個警號嚟㗎啦？已經去咗 警號都唔止㗎啦，即係而家係講緊一樣嘢，就話喂。即係如果咁搞落去，咁會點咧？嚇、舉個例啦，譬如話佢係嗰個喺邊境嗰度開始同即係深圳嗰邊融合。係。咁呢單新聞自己本身咧就即係可能暫時引起個反響唔係太大，咁已經好多人開始去寫啦。喂，究竟你係咪想即係將即係香港大陸化？咁又牽涉到譬如話嗰個國民教育嘅問題嚇、即係啲細路仔要變咗好似大陸嗰啲咁嘅政治嘅灌輸咁樣，即係你種種啲問題咧，你會令到喺香港嗰啲即係對香港有一個好強烈身份認同嘅人咧，有一個處於一個好強嘅焦慮。咁呢個強嘅焦慮咧，係會演變成為一個政治嘅壓力嘅。 喂，其實咧嗱，問多你少少嘢關於國民教育啦。你既然今日坐低喺度咧，咁啊問下你少少嘢。澳門嘅國民教育咧，其實咧一樣咧會係都會已經實施咗好耐啦，咁亦都會有啲即係國內開嘅學校開始有校啦、國內勢力啦，開始嘅學校啦，會唱國歌啦。其實已經好耐㗎啦，已經唔係呢段時間發生嘅，因為以前即係我個情況咧，港英政府咧就好似有啲係即係會撳住，就唔俾你宣傳或者係太多中國文化圈染嘅、你認唔認同先？ 我呢個係呢個當然， 但係葡國政府就冇呢樣嘢嘅喎。 我就正想講嘛，其實頭先你講嗰啲澳門六十年代已經開始嘅啦。係 啊，葡國政府 如果大陸要收翻，就六十年代已經收咗啦。咁但係咧就係即係呢樣嘢咧，香港人同澳門人嗰個身份唔同嘅。係，即係澳門人嗰個身份嘅認同咧，我諗係即係呢幾年啦，開始大家先去諗啦呢樣嘢啦。咁但係好奇妙一樣嘢咧，其實某個程度香即係澳門人嗰個硬淨嘅程度咧，係遠比香港人高嘅。即係你講啲具體嘅生活細節咧，即係可以講話你香港人一定做唔到。 嗱我哋呢節咧做長少少，嗱咁啊，亦都咧呢節咧其實有講經濟，又講呢、這個國民意識咧，就可能唔擺成人戰嗰集啦，可能係獨立啦。咁喂嗱，即係做長少少啦，嗱講一講啦。你講嘅呢樣嘢咧，嗱我就係想研究一樣嘢啦。我發覺即係最近好似我琴日咧同啲 唔係其實嗱頭先嗰樣嘢未講，因為有啲聽眾唔聽唔明我哋講緊乜嘢。 係 嗱，我舉個即係講頭先講緊咩就係、是。澳門表面上你睇唔到啲咩政治嘅反抗活動啦， 啊冇錯。 但係如果你落實到話，即係嗰個對大陸人、或者對大陸政府嗰個抗拒咧，佢某啲程度比香港人強烈好多喎。只不過你即係我哋即係小報紙會講出嚟咁解啫嘛。 係。 即係舉個例啦，譬如話一個大陸嘅遊客喺澳門遇到嗰個遭遇，比香港個遭遇遠遠。 呢個我哋講過好多次。係 啊。咁你香港人就驚咯，啊，哎呀又驚啊！人哋話我哋暴力啊，又話我哋驚我哋。啊，即係唔發展呢個大陸嘅旅遊咁，咁澳門人都唔驚呢樣嘢。 咁甚至乎其實即係頭先都講過啦。咁以前國內有啲官員落嚟、一啲好高層嘅官員落嚟，喺香港就係你同佢熟招安啦、講嘢啦，咁啊即係大家傾融合啦，咁就係大家去傾啊。澳門就係同你談判㗎嘛，係咪啊？咁真要原來當中談判又牽涉一啲好多嘅嘢啦。咁好硬淨。我琴日咧同一個即係中學嘅老師咧就大家食飯，咁我哋傾開咧，即係佢都話佢教校都教咗，即係國民教呢啲好耐㗎啦。但係咧其實咧每一代嘅僆仔佢咁講咯。教佢咪照教咯，歌曲佢日日都唱。但出到嚟咧，你問佢你澳門人定邊人？澳門人啊，跟住咧仍然咧係唔會有嗰種感覺、就是，就係會接受赤化教育，但係唔會被赤化。個情況係咁，就算而家咧嗱，好多情況即係譬如好似早排廣州咧嘈到好勁，又話係咁抹殺粵語啦，澳門都係㗎。而家澳門有個電視台，澳門電視台專係講普通話㗎。但係倒翻轉咧，呢、這個講普通話電視台咧。佢犀利喎，佢不停咧披露一啲咧你坊間唔敢講嘅，例如咧就話你邊個官出現咩問題啦，批評澳門政府啦，跟住咧甚至乎咧有時咧會係即係有啲比較敏感嘅題目咧，佢夠膽講嘅喎，反而澳門電台係唔講啊，啲人係照睇嘅喎，但係咧啲人睇咧亦都唔會話會被赤化啦，亦都唔覺得澳門人嘅普通話好咗，但係咧。 喺特首認知啦， 因為澳門好硬淨啊嘛，你話我講得出，我唔講，我哋唔出嚟，你有冇見公開講話做？你有冇見過？ 咁起碼香港特首唔敢咁，夠膽咁先，香港高官亦都唔夠膽咁做先啦。 即係 澳門其實冇係本身個民族嘅意識，所以佢就算接受赤化，又唔代表赤化到咧。 我呢個我唔敢講啦，即係呢個好特殊嘅情況啦，因為你始終人口少啦，即係好多嘢係易做，但香港就唔同，香港。即係香港經歷過港英嘅殖民地嘅統治啦，咁回歸之後好多陸續發生好多好多事情啦。其實香港人自己都摸索緊，喂，究竟我哋想點咧？即係呢個係一個香港人都諗緊嘅問題。我覺得反而澳門就比較簡單。 嗯， 澳門係一個侵探啫嘛，你冇嚟搞我。 係，冇錯， 就咁簡單啫嘛。 呢度澳門 啊，呢度澳門你唔好嚟搞我。 係 咁、啊、香港，但係香港就唔敢做呢樣嘢。香港成日好大嘅焦慮就話。即係我哋嘅經濟點樣咧？如果唔依靠大陸係嘛？咁但係我哋又唔好想即係我哋個經濟除咗經濟嘅關係而改變我哋自己嗰個心態。咁、香港人幾大矛盾嘅香港人民，但我歸根究底一個咩咧？就係香港人唔夠澳門咁硬淨，即係話好多時一個即係問題嚟緊嘅時候咧，澳門人就唔需要諗太多嘢。我係咁就係咁樣啦，係嘛？你話差啲經濟咩？唔照差啲咯，係嘛？咁啊，至多嘈兩句咯。香港人就好多輕噏嘅，我層樓又點樣咧？我跟住我又點樣咧？咁所以好多好多呢啲問題咯。 即係喂嗱、其實你都咁樣講啦、澳門咧，其實去到而家咧，你香港咪好多時會懷念翻英國啊，甚至乎早排奧運會啦，話歷史性又話三面旗一齊動啦嘛，又港傳啦。其實咧好怪喎，澳門咧。都是一個咧崇英文化好高的地方。 係咩？ 係，澳門係好多人係中好中意英國嘢嘅。 係咩？ 係包括即係講緊啦，喺八半啦，咁啊有成即係一個三門雪櫃啦，成個英國國旗啦。咁啊，跟住另外咧，其實澳門坊間咧亦都係會有英國文化協會啊，會有好多嘅嘢。其實 澳門多唔多人學英文？ 嗯， 多唔多人學英文咧？ 哦。澳門人咧就咁嘅，我中意一樣嘢就唔代表 要學 嘅咁啊，所以咪赤化唔到，你真係啊嗱，真係好似咁。 咁啊幾好喎，其實咁啊幾好喎，因為我都學習下呢種心態。 即係我啲朋友咁樣，一日咧喺度佢哋細個都係噶，翻嗰啲乜乜勞工咩學校咁樣，唱國歌。唱足七年㗎啦，咁結果唱七年嘅，咁原來講真啊，我嗰陣時嗰啲問翻啊，你哋細個咁唱國歌咪唱咩？我咪嗰啲似啦，我帶你環遊世界，唔係傑斯唱開先㗎呢首歌，澳門好多人識唱㗎，即係我澳門好多人識唱呢首歌啊。其實咧，即係佢哋嗰種玩嘢法咧，已經係哦。個歌我咪照唱，我當佢校歌咁唱。 但係阿蕭文俊，你要明白一樣嘢，澳門咧佢可以即係失縮呢一國，冇人理佢。 係， 因為佢唔會導致嗰個國，即係呢個大陸有一個好大，覺得好大嘅挑戰。 但香港咪咁咯， 但香港唔同嘛。你睇下即係八九年六四嗰陣時，香港人幾多捐幾多錢，動員幾多人上去，幾多人出嚟上街抗議。係，即係所以即係。不同的朝代，由滿清到民國到這個中華民共和國，香港在政治上的所謂顛覆基地這個角色呢，從來沒有改變過。 但你知不知道其實澳門黑社會也是有一個的，六四的時候呢， 這個就不需要講了， 整個高雄球場， 這個大家知道，但我現在講的是什麼呢？就 是你就算有啫，他覺得很易處理這個問題，同埋你挖不出什麼花樣，所以我咪唔搞你咯。但香港咧係一個即係喺戰略性，即係國際嘅戰略上一個重要嘅角色嘅。係，即係始終香港人口多， 冇錯。 佢同外界嗰個接觸強， 係 佢所發揮到嗰個功能或者嗰、那個能量咧係大嘅。 會唔會佢國際焦點咧？ 好難啊！即係純粹頭先我講嘅話，即係佢當然譬如話喺賭場上方面啦，但係除咗呢樣嘢之外就冇其他嘢。但 係我話香港係咪國際焦點咧？所以會。 嗱，呢個咧，你而家睇近年嘅國際新聞就唔係，但事實上有好多睇唔到嘅嘢咧，佢係一個焦點嚟噶。 係、 啊、譬如講話國際嘅情報嘅搜集嘅中心啦， 冇錯。 好多即係一啲唔喺正常嘅財經嘅交易入面嘅一啲樞紐啦。係呢啲你唔會喺一般嘅新聞啊或者其他方面會見到，但係佢角色係好強噶。只不過啲人唔多願意睇，特別另外一樣嘢啦，你知唔知有幾多高幹嘅子弟落咗香港做嘢？你淨係可能夜晚去中環蘭桂坊，你睇，可能都見到好多呢啲類似嘅人物喺度。 即係你話國內嘅 高幹，即係非常之係，所以去到領導階層嘅佢哋嘅子女或者佢哋嘅親戚， 即係好 senior 嘅， 好 好高層嘅領，即係甚至去到即係呢個中央領導層。 中央領導層嗰啲 係啊， 即係都係落去香港做嘢。 係啊，落香港做嘢。 做嘢意思係佢喺度開公司啊，定係佢係有？ 有幾種咧嗱，有啲就開公司啦。咁譬如佢做嗰啲嘢，咁可能即係大家都唔會太留意。但係另外一個例子就係，譬如佢好多子女咧會落咗一啲好重，即係好著名嘅跨國企業入邊，佢就唔其實做嘢，佢有個崗位。 係。 咁佢攞份人工嘅。 係。 咁但係你唔會見佢認真。即係花好多時間去做一樣嘢咯。 點解佢做碟報工作嘅？ 呢、這個就你講㗎啦，呢、這個就唔係咁有好多原因嘅。譬如話，如果你有咁嘅好處，咁但是可能嗰個公司或者個老細佢要做某啲嘢時候都會方便好多。 佢哋會唔會搞網台啊？ 如果你去同佢聯絡都可能會嘅。 喂，最尾問一樣嘢啊，你覺得大陸啊搞網台得唔得咧？ 大陸搞網台要攞牌嘅， 要攞牌。 我你問過嘅呢、這個係要攞牌嘅 你問過啦， 我問過 係即係點樣攞個牌證明係啲咩點？ 唔係佢好簡單啫，就係、是、佢無論你話一個大電波嘅電台或者一個網上嘅電台，咁你就要攞一個正式式嘅牌照。 係 咁呢個牌照咧，個申請嘅渠道咧相當於繁複嘅。咁、你就問我，咁我唔攞牌點樣？唔得，咁你咪隨時有一日，咁你個 server 咪俾人即係充公啊，或者 和諧咯， 和諧咗咯 即係、大陸即係網上都係列入呢個監管範圍嘅。 哇！你唔係而家先知啊嘛，你成日都上大陸嘅，你扮嘢啫，你扮你扮知啊。 係咁啊咁啊因為我最近又有少少 idea 啦、你啱啱同我講咗，我原來要攞牌，我真係冇諗過呢樣嘢啊。 你好彩我提醒你係，如果唔係你可能已經坐緊監啊。 坐緊監啊，先有混進監獄生涯啊。喂，咁啊，今日啊呢一節真係要獨立開佢，因為好精彩、啊。 其實好多嘢都冇講嘅，即係如果俾多少時間，我又講得即係白少少啦。 啊，好啊，咁我要俾多少少時間啦，還掂都還掂呢啲。 將來啦，我要講船啦，我要講船翻屋企，翻香港啦。 講船翻香港啊，係嘛？咁啊，預告一下你諗住有啲咩講啊？ 我諗可能講即係國內嗰啲樓市咧。 係， 咁我諗幾多人有興趣嘅？ 揾埋森哥啦，要 係啦係啦。 佢最近就長蒲呢、這個大陸啊，廣州、南沙。 因為我懷疑都可能仲有一轉炒嘅。 有 可能仲有一轉炒嘅嚇。 仲有一轉嘅咁啊，除咗樓市啊， 除咗樓市啊，講下啲咩啦？成人文化喎。 成人文化， 大陸嘅成人文化喎。 成人文化，哇！呢個緊要，呢個 堅挺啊！呢、這個 要唔要揾埋阿牛講啊？ 唔係，我講一啲唔同嘅， 即係佢代表住部分嘅成人文化。 唔係，佢可能都唔出呢個圍東嘅，唔出二線啦。 即係佢係二線區嘅成人文化。 二線區嚇，二線區。 你講嗰係乜嘢啊？ 遠少少啦。 哦，即係嗰啲咩高官？ 我又唔識嗰啲，我點知？ 未知嗰啲係嘛？ 我講遠少少啦，講遠，即係可能去到嚇，即係廣州啊嗰度咁樣啦。 好啊，喂，揾日同你上廣州蒲好嘛？ 好啊，好啊，好啊。 咁啊，另外最尾啦，亦都你喺度要講少少神秘之嘢嘅嘢啦。 係。 澳門最近。UFO 知道我知道，你講咗俾我聽，你講咗俾我聽嚇。 我有講過俾你知咩？ 你好似喺嗰個 Facebook 度講過呢件事。 係澳門最近係見即係、就是、有兩三次 UFO 嘅目擊事件咯。咁就 見到咩啊？ 其中一樣啦，嗰個叫咩啊？飛棍 啊， 飛棍就喺呢、這個永利對開大橋嗰度咯，發現到啊。咁飛棍以往一般咧，咪個體積唔大嘅係嘛？ 係啊！ 我倒翻轉頭，今次俾人影咗出嚟，體積幾大下 嗱，我就以我理解咧，其實就係影到嘅啫，一般飛棍。 係。 但係就睇唔到係咪？ 佢都係影到咯，但係其實咧以往有冇發生呢啲案例咧？就係、是、個飛棍係可以穿越咗物件。 哦。 有冇可以穿越咗物件？因為今次咧，佢就係、是、即係好似係個飛棍同佢身邊嘅物件都處於兩個唔同空間咁樣。 哦。 佢可以係。透過咗嗰個物件嘅，係啦，咁跟住另外啦，喺呢、這個新葡京，即係舊葡京啦，咁咪有個影相位嘅，永遠就係啲國內遊客會企喺度，跟住後面有葡京噶嘛。 突然間又去 UFO， 影到 UFO， 係咩？相喺邊度？ 雪卡人 UFO 喺邊度？幅相？ 我冇喺手喎、 哦， 我冇喺手。 咁你見過未先？ 我真係咁耐未見過， 未見過啊！ 相傳話有啲可能係外星人扮咁，好似話有啲天狼星人混合咗入嚟做裝備。係 啊，你千祈唔好行上去啊！行上去就賴嘢㗎啦，好似我咁啊！ 我都話啦，我嘅理念就係要將百家樂推向呢、這個百家樂文化推向火星啊！係啊，火星上面有百家樂 可以做嘅呢、這個。 喂，你覺得2012係咪離了㗎啦？ 唔離，點會離了？ 唔離啊！ 唔離， 真係啊！ 唔離。都話我都講過，嗰日有事你揾我啦咁 嚇。啊，搞錯啊！ 喂，而家嚟嚟呢個2012、2021仲有咁短時間，你都唔想話咁短時間咁短引噶嘛？梗係要拉長少少啦。 啊，咁要集諗咩炒啲白炮，想做嘅做曬。 唔係炒多轉樓先啦。 炒多轉樓嘅，你有冇啲資金先？ 嚇、啊，資金啊，資金就喺度即係收集下啦，嚇我哋富裕下啦、啊。你有 係咯， 有 嘅。嗱、啊，認真啊，如果咧有聽眾啊，包括啊台長，你有朋友嘅、啊、有興趣 炒兩轉嘅。 嗱、啊，除咗炒樓之外咧，總之關於。做投資啦， 啊、投資係想投資賭廳啊， 涉足賭業嘅嘢咧都可以聯絡司徒文俊啦、啊、嚇，咁啊聯絡台長再經我都得， 係啦，我一定 refer 俾你嘅， 係啦，咁又冇問題嘅，咁啊彈啲生意嚟啦，咁啊最尾咁啊多謝你台長嚇，今日咁啊亦都多謝阿的哥嚇，同我喺呢個漫畫節有咁多咁貴重嘅寶物俾我，好多謝你，咁又冇嘢啦係嘛， 冇啦冇啦， 好啦，咁啊要講船翻香港啦，咁啊下次再過嚟就講下其他嘢咯，好嘛？ 好，拜拜。